解就是恢复 restore 恢复什么？恢复跟神的关系，恢复跟神的关系 restore our relationship with God restoration。 好，我请王东弟兄你站起来念单节的，然后我请马兵姐妹你念双节，你们两位站起来给我们念第八节。我请就是双吼，我请马兵开始，然后刘王东弟兄接下去。 求你使我学习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重新有力。 求你转脸不看我的罪，除去我一切的罪孽。 上帝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 好，谢谢，感谢你的话语。好，这里六节呢是讲述恢复，你看七六六，第一段呢悔罪是七节，恢复是六节，然后接下去重建也是六节，所以你应该知道诗人这么分的时候，他所看重的就是第一个悔罪。所以我告诉你们，属灵的事情，尤其是跟神之间有关系的事情，属灵的事情的第一步 The first step in the spiritual must be always right。 第一步如果走错，接下来错的可能性就很大。第一步一定要摆对，要每次把它放在心里。我第一步我做这个决定，属灵的事情，我第一步如果开始走偏，我接下来会很痛苦。所以第一步要摆对，所以真正的恢复来自真正的悔罪。如果没有真正的悔罪，不需要谈恢复。这个是夫妻关系也是一样，夫妻关系没有真正的悔罪，不要谈恢复关系，没有可能的事情，不会发生，也不会长久，也不能够维持久。所以我们这里要看五点。好，我们还没有看，我们先看经文来，请你看这里呢，八九十十一十二出现一次，上帝啊，第十节圈起来。我要给你们知道说，第一次我们一到第七节，它也是第一节出现神啊，就是上帝啊。然后在这第二层面呢，就是恢复 restore 第十节出现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好，什么叫做恢复？跟神和好，知道什么是和解关系吗？跟神和好吗？跟人和好知道吗？比如说夫妻吵架过后呢，可能丈夫要低下头跟妻子抱一抱，我们和好吧，和好，知道和好吗？和好就是我要跟神，我要跟人恢复那个正常的关系，我要跟神和好 restore the relationship。好，你看第一节来，你对不起，第八节不是第一节，第八节，求你使我得听快乐的声音。亲爱兄姐妹，常常被罪孽压伤的人不会快乐，你知道吗？笑不出来，你怎么样的笑都是从肉体上的欢笑快乐，那个是 happy go lucky， 但是不是 joy， 不是心里面神给那种喜乐，没有，你得不到。罪孽压伤一个人不会快乐起来的，他不会 shout for joy。 你看英文 hear joy and gladness joy， 是谁压伤的大卫？你看那个经文，是你，你是谁？神压伤谁？大卫的骨头，所以他的骨头枯干压伤，所以最压伤的我们，神要 crush 这个 person， break him。 好，恢复的第一步跟神和好，在这步的前提，我们必须要知道我要醒， 我要醒，你醒了没有？我醒了没有？我醒悟吗？我知道我是个罪人吗？我知道我罪有多大吗？我知道我的罪有多深？我知道我对罪有多严重吗？我有没有看见以前我爱撒谎，现在我信主过，我还是继续要撒谎吗？你会不会觉得我撒谎，我在神面前我是犯罪？会不会这样觉得？如果到现在为止我还觉得我喜欢撒谎的话，对不起，有可能，我说有可能你今天还没有真正认罪悔改，还没有。我要醒悟，我自己真的有罪，我大大的得罪神。所以你看第九节他讲什么？求你转免，不要看我的罪，不要，不要看我的罪，除去我一切的罪孽，除去，除去。他渴慕什么？大卫渴望什么？大卫渴望，他大卫渴望神的圣洁，他渴望神的圣洁。神，我要得到干净。我刚才跟你们说，我们没有办法得到干净，我们没有办法得到洁净，但是谁有能力？神有这样的能力给我们这个洁净，他能够洁净我们。不单止他洁净我们，他给我们一个很真实的 cleaning， 一个很真实的洁净，完全洁净到我，就是像血这么白，他可以做到。所以大卫渴望，他渴慕，他渴慕这个圣洁。我们今天有没有渴慕圣洁？我渴慕什么？我双手抓什么？我每天抓着什么？我抓着罪吗？我抓着什么？我抓着，我那天跟你们说，我在讲到说，看看我们的手，我现在抓着什么？我的哪一个手指我抓着我的罪？我有没有抓住神的圣洁？神不会赦免，如果我们不渴望他的圣洁，你可以祷告100次，神信实，但是神还看见 ，not ready， 这个孩子还没有 ready， 他不是要真正的圣洁。他只是要利用我，你知道很多基督徒利用上帝吗？他不是偶像啊，他不是手上我们可以掌控的一位上帝，他知道你这个孩子要什么，他到醒悟时要什么，你在利用我，我暂时不要给你。他渴望圣洁，他要圣洁，他要神的圣洁，因为他知道神是圣圣洁的，所以我要恢复跟神的关系，我要求神饶恕，我要求神饶恕。所以上帝，求你转脸，不要看我的罪。你不要看我的罪，涂抹我的罪孽，这个是诗人的话语，所以诗篇其实很难解。他这个意思告诉我们什么？我要渴望神的圣洁，我渴慕神的圣洁，我渴慕神的圣洁。好，第三， 很厉害。 大卫在跟神恢复关系的时候，他看重什么？大卫在恢复要跟神和好，他看中什么 ？What did David see？ 他看中这什么？他看中神的什么？他看中 forgiveness of sin， 他看中赦免，他看中这个赦免，他看中这个赦免，他知道只有这个神可以赦免他。我们知道吗？我们知道这个神赦免我们，只有这个神可以赦免我们。大卫没有看中他的王位。他没有看中这个事情。你看保罗，那个旧约新大卫是在旧约新约的保罗，他看中什么？他看中基督。我把万事看作粪土，我只是要基督。你看保罗做了什么样的一个圣工？神圣工在神面前，又布道，又建教会，比每一个人我们在座的，包括我自己都多。但是他没有抓住这些所有的 ministry， 他没有抓住任何的。他的一些圣功，他没有一样，他都没有。他只是要，我要看作粪土，我只是要基督，我要神，我只是要神，我什么都不要。今天的教会，牧师抓着什么？我抓住这个位置，我不放。我抓住我是个牧者，我抓住我是个长老的位置，我抓住我是一个同工的身份，我捉住这些，我捉住我是教会的组长、团长，什么样的领袖，我捉住这些。如果我们也看重这些，你看这些神的用的人，他们捉住什么？他们只是捉住神本身。他要神的圣洁，所以为什么上帝赦免他？他看重神的圣洁，他看重神的赦免，他要这个神，他什么都不要。我要一个，你为什么？你看第十节，他呼喊， 他呼喊什么？上帝啊，求你给我一个清洁的心，因为我没有，我没有，我的心是肮脏的，我没有清洁的心，我没有，我也没有正直的灵，我没有，我的里面是狡猾的，我杀人，我犯奸淫，我耍手段，我要这些的事情。大卫不是把八十八接过来，你看那个字的原文，那个接其实是抢过来，十戒他已经犯了四戒，贪恋别人妻子，把八十八抢过来，不是把他接过来，他贪他去抢，偷杀人，我的心不正直，我的心不清洁，所以他求神，你给我，你给我一个清洁的心，你给我一个正直的灵，你给我，我没有。他求神赦免他。好，我们看第十一节，不要丢弃我，神啊，你不要丢弃我，是我离开你的面。大卫有没有信心信靠神？大卫是不是一个信靠神的人？是。为什么他说神你不要丢弃我？你有信心吗？我告诉你，这个我们也很小心，自信跟信神只是一念之差。我可以抓得很紧，可能我是在自信，我相信我自己罢了。真正信神的人，他会讲这句话：神，你不要丢弃我。如果你要丢弃我，你是可以丢弃我的，你是可以的，你可以，你是可以离开我的。不要从我面前收回你的圣灵。这个不是说失去救恩啊，这句话不是这么样理解，我只给你们大意。这句话告诉我们是说，神，我坏到一个 极点，一定是坏到一个透顶的地步，我彻底的败坏了。但是求你不要丢弃，你纪念我，你顾念我。他卑微在神面前呼求，这个是他的谦卑。他谦卑在神面前求这件事情。因为为什么？你看第十二节，还有原因。这个就是第四点。求你使我重得救恩之乐，以乐意的灵来扶持我。什么意思？圈起来，求你那个你圈起来，那个你重得 restore， 就是说他有救恩，他是有救恩，所以他要 restore 回这关系，他要修复这关系。救恩之乐把它圈起来，救恩之乐。好，这里我大概要讲一下。当圣灵重生一个信徒，基督耶稣在我们心里，我们有真正那个 shalom， 还记得吗？耶稣基督是那个 true shalom， 耶稣基督是真正的平安者。好，那个真正的平安跟喜乐一定领导我们，这个是一个一套一个 package， 救恩里面赐给我们的。但是我觉得很伤心，是我常常听到兄姐妹会这样说，我心里面没有平安。我说祷告，他不知道在讲什么。我心里面没有平安，里面没有讲过水话，我心里面没有平安，请不要乱用这个字。如果你用这个平安是来自身体那个小肉，就说我心里面没有耶稣了。你要说我心里不安，不是心里没有平安，明白吗？心里不安，我犯罪，我心里不安。圣灵会在我心里面，我们说圣灵的忧伤，圣灵担忧的人，所以使你坐立不安，不会没有平安，平安喜乐在我们心里不会失去，除非我们不是真信徒，不会失去，我们不会失去救恩在我们心里面，平安喜乐永远在我们心里。为什么我们不会有这种救恩之乐？我们说他不被激活 not activate， 当一个人不断犯罪、不断犯罪、不断犯罪的时候，罪恶压得太深的时候，他的平安跟邪诈心里面变成 not active， 怎么说？不活跃。所以呢，为什么大卫求你要给我 activate 我这种平安喜乐 ？activate 你要激活我这种平安喜乐，使我重得这种的救恩之乐。我要这种救恩之乐，这个很重要的。每个基督徒为什么活得很不开心？虽然每一天嬉皮笑脸，但是其实心里面是很苦的。为什么我们基督徒活到这样？我们求神激活我们的平安喜乐，很大的原因是我们常常罪孽太深重在我们心里面，圣灵常常担忧在我们心里面，以致我们不说失去我们的平安喜乐被压住了，没有办法激活起来。我们不会失去，我盼望我们记得，不要说我没有平安 ，please， 我是不安，我不会失去平安，我不会失去喜乐，我不会失去这个救恩。我不会，因为我是从神得救的人，所以我要信这个神。但是我们将来要求神帮助我们，所以大卫要求恢复的时候，他更深求什么？神，你给回我这个，你激活我这个救恩的喜乐，你给回我，你给我乐意的灵，这个 winning spirit。 为什么要给乐意的灵？因为他要继续往前走。恢复不是我抱抱好，我们两个和好就完了，就是不是这样的，不是停留在这个阶段，他要继续往前走，他要继续往前走，他需要有能力。他求什么？你要给我这种的力量，乐意的灵扶持着我 ，sustain me， 让我继续走下去。这个才是真正的恢复。救恩之乐，我们需要去 activate。有多少人已经是没有办法从心里面感受到救恩的喜乐？刚刚信主说很喜乐，越信越久，信主越来越久的话呢，就转到去另外一种的情况，越来越苦了。保罗在监狱里还可以唱歌。有些人病痛到一个地步，他还是可以赞美神。我要求神激活每一个人回去祷告，等一下就祷告，神你激活我救恩喜乐。我很久已经没有从心里面感受到什么是救恩的喜乐，很久很多年了。为什么？罪孽压伤了我，我的骨头没有办法踊跃起来，我心里面枯干。我说我们很少注意我们灵性的枯干，很少注意我们灵性的健康的情况，我们多半注意我们身体，这里痛那里痛，我们赶快找医生。我们灵里面生病，我们没有去管，不行，不对。教会就是要照顾基督徒的灵性，这个是牧羊人最重要的工作。其他工作他可以不要做，但是牧羊人工作就是要照顾每一个羊的灵性。他跌倒了吗？他往下滑吗？他灵性枯干吗？他不爱神了吗？这个是很重很重的工作。好，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呼求神。他呼求神，他呼求神什么？你看他每一句话里面，他带着一件事情，他有一个目标。 David has an aim， 大卫有一个目标。 He aimed for change， 他要改变。弟兄姐妹，如果我要跟神修复关系，我不要改变，对不起，上帝不会做。你不想改变，你只是要求主赦免 ，that's it， 就是这样。你只是要求神赦免你，然后你不要改变。大卫要改变 ，He aim for change， 他要生命的改变，他要理性改变，情感改变，意志改变，态度改变，行为方方面面，他要神改变他，所以他呼求神，你不要离开我。 我要清洁的心，我要正直的灵，我要重得旧人喜乐，我要继续的来往前走。真正的回复来自他第一个，他做到真正的悔罪，影响他有真正的回复。如果一个人没有真正的悔罪，他怎么恢复和好，没有办法和好的关，好好的来，就做不到。他要改变，这个是他的目的，他要改变，他求神改变我。有没有多少基督徒，我们长期在神面前呼求身体的改变？我很讨厌，我很讨厌我自己这样的一个生命，我不要我自己这样的生命，我爱发脾气，我爱嘴巴，爱讲人，我爱讲，我还讲别人坏话，我喜欢讲很多不三不四的话，我喜欢看一些不应该看的事情。我上帝，我要改变，我要改变，求你来改变我，你改变我，你来改变我，我要得到改变。这个是很慎重的事情。如果一个基督徒不渴望去改变，你不要休想是会改变他，他本身都不 care， 他都不要去关心他的生命。求神改变。我们做基督徒做了多少年了？你看看，我去年也没有今年，我去年也没有比今年更爱主。我前五年也没有比我现在我更爱主，有吗？先不要看我，我以前没有服事，我现在做很多服事。我说不要看那个祭物，不要看那个工作。我告诉你，每一个基督徒可以在教会很勤劳服事主，但是你问他，你每一天花多少时间来祷告读经？我说呢，可能不到半个小时。没有用。神要你做的东西吗？神要这个人先，神看中这个人先，先看中这个人。我去年有没有比今年更看到我自己的罪恶？原来我是这么坏的一个人，我要求主赦免。我去年有没有比今年更加痛恨我所看见我的罪？原来我是这样的一个人。上帝，我不要，我要改变，求你来改变我。所以大卫求什么？求改变，思维、理性、感情、意志、行为，整个生命他要改变。所以结论，Children, you can take down the point.第一个结论，真正的回复来自真正的悔罪。True restoration comes from true confession. 真正的回复来自真正的悔罪。True restoration comes from true confession. 真正的回复来自真正的悔罪。第二，真正的回复是要改变生命。Change of heart, change of mind, change of attitude, change of behavior, change, total change of life. 真正的恢复来自生命的改变，整个生命的翻转，整个生命的改变。那个真正的恢复。最后，如果我不要求神来改变我，如果我不要神来改变我，请不要求主赦免我，也不要求神恢复我，没有用的。 It is useless， 没有用的。我们不要来神来改变我，不要求神来到赦免我，不要求神来到恢复我。你在上帝面前，我们加了一层的罪。每一次认罪祷告，神，你来改变我，我要痛恨我这个罪。我不要我再撒谎下去，我不要我再狡猾下去，我不要我的心里面是这么样的肮脏污秽，求你来接近，改变我，改变我，求，每一天求神。基督徒每一天都在打仗，为什么就业这么多的战场？新约我们看不见，神就告诉我们，新约的信徒每一天都在打仗，跟我这个老我打仗。一就是他来祭拜我，二我就是靠着神来祭拜他，求神帮助。恢复是来自我们真正的认罪，恢复的目的是要生命改变。求， 我盼望我明年我可以比我今年更爱神，至少爱神多一点点，也是在爱。我们一定要进步，我们不可以退步。我们不要只是单单、我原地、不动， I remain unchanged。 Remain unchanged 就是你在退步。如果我继续在原地，我没有进步，我没有退步，上帝我在这里就好了，我不要进步，我也不要退步。错，你还是在退步。灵性是要长进。保罗说我们要心意更新，我们要竭力追求，我们要追求。如果这个是命令，如果我们不追求，不往前走，我们就是往后倒，没有其他选择。走天路是要遍体鳞伤，走天途天路一定要遍体鳞伤。如果你说我走天路我还是没有什么损伤的，耶稣说什么？如果左眼是你犯罪，把右眼挖出来，这什么意思？不是回去把眼挖出来，是告诉我们付代价。我宁可你没有一只眼睛，你还可以进天国。每一个人到天堂的门口，一定是不完整的一个人的，可能是有些没有手一个，可能有些没有脚，可能已经是受伤的，已经是很离谱了，包扎的，这全身都包扎起来。但是神，我会给你一个新的身体，有没有复活的身体？你才是真正走天路的人，我才是真正走天路的人。所以 aim for change， 求神改变，那个是基督徒要做的，不是单单只是求赦免。我们哦，赦免了，好了，我继续再带回去我的犯罪生活。Sorry 啊，对不起。我们可以继续这样下去啊，糊里糊涂继续做基督徒吧。如果你愿意，如果我愿意，没有用的。好。我今天再讲到这里的话，我再讲完下去，然后我们第二跟第三部分我们一起综合来到分享祷告好吗？为了节省一些时间，我不想拖带太长。好，我恢复的讲到这里，我们唱首诗歌来。